邓小宁。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乐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的，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ex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足球頻道，咁大家等咗好耐啦，都係要去下講下英超啦。 係啦， 咁我哋仲有咧就一路講啊場大波，就仲有留意一啲一月份嘅轉會啦。咁啊細細 LL 嗰啲都要提下嘅。首先就我啊發現有一個就係 EV 嘅 ，EV 同我哋講啊，就後勝就簽咗呢、這個。Shane Long， 朗字 咁咧就三年半合約700万磅啊！呢、這個我都記得，就喺呢個西布朗就簽咗翻嚟啦。咁啊，仲有啲咧就後勝嘅， 後勝即係 仲後嘅一件， 積拉榮 簽咗啦， 簽咗，即係而家有兩件，係啦， 兩件前鋒， 勁嘅而家， 好缺咩佢？ 係啊，都幾缺㗎嚇。 啊是咩？之前边个打紧啊？ 之前好似系， 人家谂唔起喎。 系咪阿仙奴嗰个查马？ 唔系，查马 打 水晶宫，谂起再话俾你听啊。 未谂到。 谂啊，仲有就 冇嘢， 继续。 咁啊，仲有就新特兰啦，新特兰就迟东远就终于卖走啦。 奥格斯堡， 咁啊呢件都。大家都想嘅，即系 逃出新天啊！我觉得佢系 系啦，咁啊，基成勇佢用到，但系池东远佢系用唔到嘅，咁所以就咁啊，池东远其实一路都已经系外借咗过去，咁而家只系即系confirm， 咁就卖断埋佢啦。咁啊，仲有就其实讲起基成勇咧，就亦都系佢嗰个on loan咧，就去到本来去到一月，唔知应该系呢个礼拜嘅，咁但系就完咗。完咗之後呢，就發覺史雲斯嗰邊呢就冇任何反應，咁盧德納又唔係好想收返，咁所以而家呢就寶爺就準備出價啦，因為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即係佢喺新特蘭係踢得到嘅， 係 咁啊，所以就俾佢即係而家就嘗試睇可唔可以又買斷佢就過嚟呢個新特蘭啦，咁我記得尋晚就獅子就露屌嘅，即係話小人師唔識用佢，咁其實冇咁細路啦，即係有時呢啲嘢唔係淨係你估打機咩，即係唔係淨係講識用唔識用嘅，好多嘢係即係一個 management 嚟， 係啊，好多嘢 想講嚇，即係有多嘢我哋球迷睇唔到。 喂，同埋而家史雲斯老實講都棘住喺度嘅，你大佬佢阿 Selfie 都係新買翻嚟嘅， 係啊， 咁你叫佢唔用啊？ 是不是冇可能㗎嘛你收返 太多太多因素啦即係譬如球员同球同我领队有冇心病啊又或者係球员究竟想唔想留喺威尔斯史云斯呢笪地方呢好多嘢係我哋唔知㗎 係呀係呀冇错冇错。 同埋踢波真係係讲夹唔夹㗎咁所以佢真係唔夹嗰队波㗎咁你冇一个。 其实继承勇系转数慢㗎始终都係佢係 ok, 但係佢始终係偏慢转数。史云斯真係未必啱佢。 但係喺普耶嚟咗新特兰你见到明显将佢拱前少少踢呢就嗰个效果係好啲嘅。 唔係我都再强调一次普爺呢个领队我几鍾意。真係唔错我觉得佢应该有能力 有啲起色啦。 新特蘭走得甩。 係我觉得佢有能力。如果你讲新特蘭就近三场波 all game 係赢晒嘅。但係呢就係一场足总杯一场联赛杯一场联赛。咁但係直落赢三场都不得了。 係。 咁睇下今个礼拜可唔可以嚟一喎今季未試過嘅， 最緊要其中一場係贏曼聯啊嘛， 係最一場贏曼聯， 即係個聯賽杯就係贏曼聯，即係個道氣一路繼續去啊。 另一場贏 Carlisle 嘅，咁然之後另上，然之後聯賽就即係都幾出人意表啊，作客4-1就贏呢個富咸啦， 冇錯。 咁睇下呢個禮拜啦，主場翻主場就會對修咸頓咧，其實都值得留意啊，睇下可唔可以嚟一個今季第一次嘅聯賽嘅連勝啊， 有機會，因為修咸頓係。亂緊嘅 係啦 因為 嗰邊就有少少地震啦 震啦 講到差唔多可以講下啦知道點解因為就一位executive chairman 就叫做 Nicola Gosset 咁樣嘅咁就俾會長炒咗一離開咗啦 意見不合啦你當係大家有個方向有分 影響到保持天尼 冇錯 爭啲周中呢就係連保持天尼都走埋因為揾保持天尼返嚟呢就係呢、這個就係呢個力高拿嚟㗎咁但而家最後就傾掂咁保持天尼就話有頭有尾我點都應承就教到去季尾先再講咁所以呢就有少少地震㗎咁同埋因為又一月 transfer 啦有啲球員又俾人叫啦 林伯啦 Lambert 唔記得俾邊間啦 韋斯咸 韋斯咸 700万傾緊 係啦就借即係又開始喺度擦緊佢條前鋒骨啦 咁另外嘅左閘都有車仔一間先講啦。 Lutso 呢就死到呢個就睇下呢個就出盡全力㗎啦就一定要留佢因為好多間球會都留意住㗎啦呢個應該係準英格蘭國腳嚟㗎啦咁睇下即係問題只係睇下高爾坐幾耐㗎啫喺英格蘭國家隊。 高爾或者班斯啦兩個坐幾耐啦但係 Lutso 就一定係。 呢個呢就幾隊都爭緊嘅。 係啦。 咁呢個車仔係其中一隊。 係啦。 咁另外就仲有就係 先穩定個領隊喺度就好緊要嘅。 係冇錯。呢個好嚴重啊呢個。 咁所以好彩咁掹得返正。咁但係所以修咸頓係有少少隱憂㗎呢個禮拜。咁睇下即係新特蘭可唔可以偷到啦。咁仲有啲 transfer 可以講下嘅就係富咸啦。富咸都走咗一件咁大家都其實都好耐唔記得咗佢㗎白賴人路易斯啦。 冇錯。 呢件就過返去荷甲就去燕毛芬。咁就係當年就喺川迪過嚟啦咁但今屆都冇乜機會上陣咁文路史丁亦都冇可能冇乜心機用佢啦咁最近嘅心機就擺咗喺韋斯咸嗰件嗰度啦 ,Rafael Morrison, 呢件亦都係曼聯青訓嘅咁就咁但係就被人警告啦大 Sam 出嚟就屌柒佢啦即係佢話屌你即係呢個僆仔因為佢識㗎嘛咁所以佢就諗住400万磅呢就叫佢咁私底下搵佢出嚟傾咁但係就咁韋斯咸就當然就係話屌賣唔係一個問題你到俾400万 俾足錢咪得囉 俾足錢就唔可以到鬼鬼鼠鼠咁樣啦咁開價都成過千㗎啦呢件就咁今屆入咗五球暫時都應該係韋斯咸神射手前列㗎啦即係五球都已經係咁所以就我諗文路史丁就都係會睇下可唔可以一月就搞掂呢件啦。 呢個要富咸而家都係水深火熱嘅。 仲有啲咩即係收購可以你睇到啊 ,Ben Robin 有提過啦就之前喺諾域治轉咗唔知最後轉咗英冠邊隊但係就係格連荷治就轉返去。 Grand Hoy, 去返 維拉啦。 係啦。咁另外。咁另外跟返舊領隊啦 ,Lambert 嗰陣如果成日跟 Lambert。 有啊 打。跟 Lambert 冇錯。 係啊。 咁另外就係,EV 有提到啦奇雲菲納斯啊剛才我都有講呢、這個應該有機會攞金球獎嘅球員。佢轉咗去李斯特城。 嚟緊2014年。 仲踢緊。 是啦轉咗去李斯特城就半年嘅。咁安達臣去法蘭天拿頭先講咗啦。咁另外就係車仔嘅布特拿。 布特拿係咪、全民就會絕都係借去維拉嘅。 OK， 我想講講翻頭先嗰件啦，就係、是、呢個 Grand 開就轉去阿士東維拉啦。咁阿士東維拉近況其實都係麻麻地啦。咁但係買呢件翻嚟，我覺得就作用係咪真係咁大呢？ 因為佢哋有個 你有個賓迪基喺度， 佢有個後備嘅高大嘅中鋒，後備唔知係羅馬尼定邊一個嗰位中鋒咧，係傷咗嘅。 O K， 係傷到季尾嘅。 O K， 咁所以其實佢穩定多過後備前鋒咧，其實合理，即係正選前鋒一定係艾波拉河加賓迪基噶啦。但係有乜依喐佢揾多個變 Plan B 咧，咁我都合理嘅。 O K， 我都合理的。 我覺得就呢、這個好似阿經啊成日講咯，即係頭先第一次都講啦，就係、是。即係唔好話啲球迷有陣時咩，你睇你嗰啲領隊買人都係個個都係諗個前鋒嘅啫，即係其他啲位好似唔撚使，好似冇問題咁樣。即係你問我阿士多維拉係咪最撚迫切要買個前鋒咧，我真係覺得唔係喎。 好， 你前面起碼仲有個艾邦拉河啊嘛。 好啊，咁啊，另外講 咩啊？ 另外講一講啦，池東遠係咪喺亞記嘅開頭？ 唔係， 外借咗奧格斯堡啦。咁跟住 佢喺新特蘭。 O.K. 喺新特蘭，跟住而家就外借咗奧格斯堡啦。咁然之後咧，其實多蒙特嗰邊 confirm 咗就係完咗今季喺外借奧格斯堡之後咧，多蒙特就會簽咗池東遠。 係咩？ 係啦，啱啱 E.V. 講嘅。 E.V. 講啊，哇！呢個消息幾震撼喎、啊。 係啦， 呢個消息真係幾震撼喎、啊。 係啦， 嚇誒，憑咩阿高普會睇中池東遠呢？池東遠其實同基成勇上季喺奧格斯堡就孖公仔嚟嘅。即係你救翻魯格斯堡個護級咧，就都靠呢兩個韓國球員啦。咁、但係就翻去新特蘭咧，就其實一路都係新特蘭啦。奧尼爾年代已經係新特蘭啦，買翻嚟。咁但係一路用唔著。咁但係頭先 E.V. 講呢個真係一個幾震撼嘅消息喎。即係咁但係佢今屆打得好嘅，即係佢喺奧格斯堡真係打得好。咁而家排喺中游嘅位置啦。咁、另外仲有一隊都想講下啦，就係、是。阿蘇斯克柴嗰隊啦，卡迪夫城啦，咁上季唔係上個禮拜第一場波去到就輸咗啦，0-2主場就輸俾韋斯咸啦、都算係大家諗佢唔到嘅，因為覺得應該卡迪費可以贏波嘅、先講咗收購啦，佢一嚟到就做咗兩個收購，其實都幾值得講嘅，咁、個名就好難讀嘅，兩個都係挪威仔，一個叫 Magnus Wolf Irum。咁另外一個咧就叫 Max Mo 啦 ，Dali 咁樣啦，類似啦 ，OK。咁呢兩個係好值得講嘅，因為點解咧？呢兩個其實都係喺穆迪莫迪係嘛？ 莫迪係 跟過佢踢啦。一個就23歲，一個就18歲。Dali 係入18歲，23歲嗰就 Agrim 啊。咁咧兩個都係曼聯青訓嘅。U18、U19 咧都係主力嚟嘅，特別係Magnus Wolf Aaron 咧係曾經係 U18 嘅曼聯咧係隊長嚟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就跟咗蘇斯哈查咧就去莫迪，咁啊分別踢咗一兩季或者甚至一季咁樣啦，咁然之後亦都過荷瓜荷甲嘅 Aaron 係去咗荷甲喺希倫芬，亦都踢咗6個月，咁啊、今次就新簽即係撈翻呢兩件翻嚟自己班底，咁咧就過嚟卡迪夫，咁 Aaron 上一場其實喺韋斯咸60多分鐘係出過嚟嘅，咁啊可以留意下呢兩件啦，因為喺挪威咧就幾。即係大家都幾睇好呢兩件中場球員嘅 ，Aaron 就係一件進攻中場嚟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英超佢哋唔陌生嘅、即係喺英格蘭嘅環境佢係唔陌生嘅，咁所以咧就可以留意下呢兩件球員啦。咁另外仲有咧就傳聞嘅咧就係、是、後緊仍然都係打曼聯主意，就係、是、後緊呢個 Wilfred Saha。同埋睇，亦都密切留意住呢個法比奧嘅 去向。 咁啊，蘇斯亞查就睇下會唔會係 呢個就唔係傳緊係馬美迪奧夫嘅咩？ 馬美迪奧夫仲未有下文。OK 嚇、嗰件喺可能 喂唔係好健康喎、其實佢鋭親都曼聯，其實過往歷史真係唔健康，即係等於新特蘭買親都買。 咁但你可以理解嘅，第一佢 熟咯、佢應該熟咯。江湖地位， 江湖地位唔夠啦。咁跟住梗係近水， 唔係我覺得佢係 梗係揾翻自己熟嗰啲先。 唔係江湖地位，係江湖閲歷唔夠。即係可能嗰個人脈啊網絡唔係話太過闊。 哦，等陣講下啲好有經驗嘅領隊啲即係啲江湖閲歷都係好唔夠㗎。係啊， 唔係咁啊， 你我話俾你聽， 即係你講，你因為嗱，你即係咁講啊，今時今日呢個年代亦都同以前嘅年代唔同咗。譬如你以前你可能你係你做一個英格蘭球會嘅領隊咧，咁你嗰啲 transfer 通常都係喺翻本土咧，咁你就熟啲球員。但你而家全歐洲咧，喂，隨時冇我哋四個咁熟啊！大佬，你諗下佢一個禮拜睇幾多場波啊？係咪先？咁如果個 scouting system 一差嘅話咧， 係啊， 你就賴嘢啊！等陣。俾一個例子俾你啦。 另外傳咧，我 唔係買關子。 傳咧，我就要講一講先嘅。 仲有咩可以傳？ 傳咧就係講阿幾都傳緊啦。咁啊，傳緊幾件嘅，不過其中一件就係小羅零四嘅德士拿。 德士拿。 咁咧我要回應翻琴日傑斯喺反慢嗰樣嘢嘅。咁咧就係 有嗎？ 你話 上句反慢乜？ 你出個聲嘛？ 唔係啊嘛。 冇咩？嗰個唔係你嚟㗎。OK， 有某個有某個路過嘅撚樣。OK， 係 OK， 得咁好啲。 咁就話阿雲家咧就覺得佢呢個咧就應該係似亨利啊，似阿雲佩斯啊嗰只啦咁啊。咁但係其實咧，我睇翻曬啲 news 咧，就其實係啲記者引述。咁引述咧有啲我都係佢加咗一啲佢哋自己嘅諗法，因為其實咧。以雲家即係我哋作為亞迷咧，雲家買人咧，其實咧未落實一啲嘢咧，佢從來都係遊花園嘅，佢唔會去形容個球員係似乜似乜。 嗱， 但係咧， okay, 我可以話俾你聽，事實上雲佩斯又好，亨利都好咧，以往都係打邊，德士拿喺斯洛克都係打邊度，仲要係左邊，跟住慢慢就移去打一個正前。 Striker， 所以大家就估，喂，佢會唔會有機會係都係咁樣漸漸地推佢前面？ Okay.Okay, 大家聽翻反慢啦，咁、okay. 但係咧就都係一條英國嘅撚樣咧，引述即係喺 Daily Mail 咧引述就話係雲家講嘅， 係，所以咧咪十足十好多報紙都係我引述阿梁振英講啲乜撚嘢 咧，肯定可能都係講錯嘢嘅，咁但係啱嘅，即係其實都係嗰個概念啦。幾似雲家嗰隻嘅，因為當年亨利又係咁啦，買翻嚟一隻左翼， 所以係大家估計佢會咁樣做 左翼，咁然之後咩變咗 striker 啦。咁但係亦都睇到一個雲家嘅轉變嘅，就係、是、由即係、就是、你呢幾年，我諗到佢都已經都差唔多好斷定啦，就由情迷法國兵咧，就 變為德國兵啦， 德國兵啦。咁啊，繼續向德國兵埋手啦，咁啊德士拿啦，咁呢件就最新我啊睇過今日嘅 Daily Mail 嘅，其實佢就將到問佢，咁佢又係懶係話十話未有撇，希望講得到啦，咁樣即係盡下人事啦，咁樣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 最新嚟講係話佢傷咗嘅。 但係咧就即係我咁講啦，今屆其實見到佢係進取咗好多嘅，即係啲起碼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又話睇完數啊，我哋要審慎理財啊，即係好似財爺咁撚樣嘅口吻。今屆就唔係啊， 錢有嘛？其實你聽下點子冰冰啊， 貴貴都錢有㗎啦，你聽下我啦，屌你老味，就今屆錢有，但係今季我覺得佢真係，即係我覺得其實今屆真係㗎，因為英超，嗱我又係嗰句，你又唔會同意我，因為冇路費，咁大家亂局， 係 我同意㗎呢、這個， 我同意， 佢覺得自己喂大佬唔係。佢覺得自己我幾樣嘢，第一佢覺得自己應該有資格去爭標啦。 我真係有個 聽埋先，而家擺一個好嘅 position 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個同埋一樣嘢，大家唔好忽略，即係我覺得好多阿仙奴球迷，因為你有一隊更加糟糕嘅曼聯喺度，你覺得自己隊波冇問題，你估你真係冇問題啊？你仲未攞杯㗎嘛？咁如果你今屆都冇杯捧嘅時候，我覺得雲家嗰壓力係好大啊！即係呢樣唔好忽略啊！咁所以我覺得今屆你睇下佢一月嗰個轉會窗，佢喂佢真係同你死過，因為你再咁個個禮拜守尾門鏈同曼城鏈，鏈死人嘅大佬，即係好撚難鏈。 同埋我冇上升， 所以佢 但只係其中一個原因啫。 佢即刻就已經要揾人，佢好似唔止揾得成，唔係仲有佢而家仲繼續傳緊貝碧托夫啦。 貝碧托夫佢係 reject 咗，我話親口開聲 reject 咗嘅。 其實我覺得佢應該撈買翻嚟嘅。 咩啊？ 即係應該撈埋佢翻嚟真係應該撈埋翻嚟，係啊。 同埋其實佢傳緊另外都傳緊，都喺法國都會揾一兩件嘅。咁呢個係佢一貫嘅作風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中後防其實或者叫做暫時嚟講，我覺得係人腳都 OK 嘅，夠頂嘅。咁但係問題真係前面真係唔夠力嘅，因為和仔都傷埋嘅話，其實冇前鋒。 因為你跟住真係冇前鋒，半板仲有歐聯啊，諸如此類咧。咁所以 唔係啊，係阿基哥踏入個二月頭開始，直至到三月 係連續八場定九場連歐聯都係超硬仗嚟嘅。 即係總之你 打曬你頭七位啊，大佬。 唔係總之你即係你係阿仙奴球迷嘅，今屆都算係開心嘅。即係你一路都見到佢仲係佢冇放棄啊， 冇放棄，佢真係冇放棄。 搶咁啊！睇下一月份仲有十零日，睇下搶唔搶到一件半件翻嚟啦。 傳得最多係歐塞爾嘅恩泰普啊，呢個前鋒嘅，你當佢係耶穌昂高，都係耶穌昂高，會踢開法越㗎啦。咁咧 睇下 EV 成日鐘情嗰件沙朗高就幾時又用得下啦？睇下佢今季用得下啦，出嚟而家仲未用到。咁啊 ，Dressler 其實好重要嘅，其實傷冇乜問題嘅，我唔覺得有太大嘅傷，即係睇下佢夾硬買翻嚟啦。 佢唯一雲家喺單雕裏面最肯定嘅一句説話就係呢個係一個長遠投資嚟嘅。 嗯， 即係如果真係喺好似你話齋數佬嘅角度咧，佢係對於覺得 invest 喺呢個球員身上係抵嘅，因為 你 二十歲咋， 喺下一買翻嚟下半季。用得下啦， 唔係當然啦，大家有啲阿迷 佢又可以擺喺中間踢進攻中場嘅。 有啲阿迷同我講嗰個問題大家都記得就係、是、同佢同期或者會比佢前一期嘅就係何志比啦。係嗰個度嚟就係、是、可能係際遇啦，或者適應嘅踢法嗰樣嘢咧，係何志比係有少少你可以覺得係一個失敗嘅經歷啦，喺、英超。咁大家都有擔心過佢過嚟嘅情況係點，但係我想同嗰啲阿迷講，即係一個擔心嘅阿迷講就係、是。阿斯洛比爾次好嘅地方就係佢有幾個德國嘅大佬喺度，佢過嚟要適應咧，相對嚟講係會好啲。 但普多斯基都應該係賣嘅咯噃。 未必， 冇，唔會係今季啊， 唔會係今季。 睇下點樣攤著佢好過啦。 係，我都覺得 打埋一齊㗎，冇問題嘅，冇問題嘅，其實可以打埋一齊。 反而我覺得，我反而 有 Jesser 都可以打埋。 有 Jesser， 我覺得最大風險嗰個反而會係卡蘇拉。 啊！ 反而我覺得會卡蘇拉，即 係但係唔緊要啦。但係我有個輪換，你有得 exactly， 因為今年其實事實上就係、是、你幾場波就係、是、我講輪流嚟啊！即係譬如藍斯好、韋舒亞好、開初咗嚟嘅老蕭好，個個係輪流嚟，甚至係老司機，即係輪流去帶住隊波、去捏住嚟踢咧，係、啊。直到而家啖氣未斷嘅原因， 不 即係我覺得好重要。 不如你咁樣講啦，你話即係頭先已經講話，唔係阿 Stephen 講話係卡蘇拉嘅話，係反而係阿迪達啊，即係阿迪達高。 唔係呢兩個都會， 你阿迪達係後邊 位置唔同，位置唔同。 係啊， 卡蘇拉今年 進攻嘅模式，或者仲有就係買一啲邊啲球員可以翻嚟，可以幫到啲士哥咧。嗰、那個都緊要啊。 係啊，因為、這個、 所以我如果我係雲家，我老虎蟹屌又唔係好貴。執撚埋阿貝碧過嚟啦，屌有乜所謂啫？你下喂，淨係打下半季就夠啦。我最今屆一定要攞翻啲錦標啫，有乜所謂啫？呢個係又可以打大賽嘅球員嚟噶嘛？ 唔係睇下聽日嗰場對住推富咸， 唔知 佢點 啦。睇下雲家點諗啦。你講開何志比，仲有托定咸都可以講下啦。 嗯， 熱刺就其實傳咗好多走啊。 查迪尼啦，其中一個 係 Jack Lee 就可能 最想最嗌走啊，因為佢要踢曬杯。 好多個其實都係同世界盃有關 ，Jack Lee 係啦，拉馬拿都係啦，拉馬拿阿根廷嗰邊啦。咁啊呢個啱啱嚟咗，而家即刻已經嗌走啦。咁呢個就不過嗰個真係其實幾吹水嘅，早人達斯話對有興趣啦。咁仲有就啊何志比又要嗌走啦，何志比就啊 差唔多 confirm 應該走啦。 史奧亞零四有冇錢買？呢、這個先係問題。 哦，唔係，咁有單花生就係話，阿路列維咧就特登就唔會冬天放佢走噶啦，一定要等夏天，因為咧斯洛克零四就一件換一件嘅啫，即係放得到德士拿咧就有錢可以攰 翻 霍治比， 係 啦。咁如果呢單嘢阿仙奴買住等夏天買咧，咁佢夏天先放， 係 即係佢而家就咁樣。 系，咁所以熱刺要睇阿仙奴頭噶， 系啊。 如果呢件就咁，仲有就啊，卡普爾都嗌走啦。咁啊，卡普爾亦都傳咧就係、是、過拿波里啦。 冇錯， 呢件啊可以踢防中，咁啊廢廢地又可以踢下中堅，咁樣啦。咁啊，所以幾件都係嗌走。咁但係成績熱刺就真係冇得彈噶啦。OK， 轉咗領隊之後就踢咗五 有起色啦， 未輸過噶聯賽，佢只係輸嗰場係足總杯嚟嘅。咁啊，聯賽就四勝一和咁啊，十五分裏面攞十三分啦。咁所以即係就呢啲啦。咁啊，另外仲有聽日其實仲有領隊可以睇下啦，有新領隊睇喎，西布朗咁啊 ，Pepe Mel， 咁啊睇下呢個係龍一係鳳啦。咁啊， 喂，對上11場波就贏過一場嘅啫，西布朗。 EV 回應下你啊，佢話要貝碧不如要道道加亨利啊，反正個價都一樣。 要咩話？ 道道啊， 伊道啊都， 伊道啊， 達斯華， 達斯華同埋亨利啊。 伊道啊，道達斯華係邊個嚟㗎？大家諗 斷腳嗰個啊， 斷腳嗰個啊， 嗰個 係啊。 哦、我真係唔係咁樣睇法啦， 係要講斷腳你先記得嘅，屌 見智見仁見智、嗯、我真係寧願揀阿貝碧啊，但係真係唔係呃你啊，真係我覺得大佬有呢件有幫助，唔係估個入到波㗎嘛，呢件你就入波就得啦，唔係唔係要打正選。 但係貝碧有一個缺點就係佢唔係多產嘅射手囉。佢始 慢咯，我成日都覺得佢。 其實慢唔係問題，我覺得係嗰、個組織路數問題，因為佢但係始終佢都要。 咁你睇下幾多錢啫。 咁老實講，如果你話我搶貝碧，我不如 try 下米祖啦。 喂，唔係好夠時間同你拗。 好。 咁啊，揾次再拗過啊。咁啊，仲有兩隊就剩翻就係、是、聽日嗰場，唔係星期日晚嗰場大波啦。咁啊，車仔。同埋呢個曼聯啦 ，OK， 咁啊第二循環嘅賽事就車仔主場，咁啊車仔其實有冇啲收購可以講？ EV 度最大嗰咗嘅，摩連奴確認簽下嘅 Matic 啊， 馬迪咯， 馬迪 就尋晚咧喺呢個反晚都講咗好多噶啦。 咁啊，聽日唔係禮拜日嗰場波咧就會擺喺後備度先。 係啊，呢件係隨時可以打得嘅，因為喺 Benfica 佢係正選嚟嘅。咁、仲有就當年咧就100多萬磅就買翻嚟嘅，我記得。咁跟住咧就安察魯提嗰陣時咧就係、是、覺得唔啱掟啦。咁跟住咧就賣翻出去啦，賣走咗，咁啊跟住，亦都好似中間係借過嘅，咁、然之後跟住就今時今日領隊又換埋啦，摩連奴咧就2000多萬磅咧又買翻嚟，咁所以你話錢多係幾咁好咧，咁咪諗都唔使諗咁啊，就重返呢個車路士啦，呢件大舊佬咧就絕對啱踢嘅，其實喺而家嚟講，即係喺嗰個防中位幾弱嘅情況之下咧，就幾啱踢嘅。咁佢又攔截力有啦，同埋就佢啲波上到下腳嘅，有時有啲一兩腳咧，即係有啲直線波又可以比下之處理。咁同埋咧就係、啲有高度咧，啲制空權又得嘅。咁所以呢件應該冇睇錯貨嘅摩連奴，咁又入多件猛將啦。今日嘅 Daily Mail 都同呢個今時今日嘅車路士嘅中場就計數啦。咁賽前大家就好多口水戰，咁列納就有出嚟講嘢，就話：，曼聯你都係唔係撚同人比啦、人哋條中場夾埋2億3000萬磅，即係整個 list 出嚟嚇死你。咁求其出邊嘢都打死你啦，咁樣。咁就係啦，馬迪咧就加盟啦。咁其實離開嘅咧，傳聞都仲有一件，就係、艾森啦。艾森就可能會人間有情啊。咁啊，走去意大利啊， 养老院， 救亡， 养老院， 系啦，冇错啦 ，A 米， 米兰约安老院， 边间先得嘅？有两间米兰安老院嘅。 喂，或者佢去到呢个安老院里边嘅 仔头嗰度， 嗰对喺个米兰实验室，可能令到佢回春咧。 冇错 ，OK， 已经收翻卡卡噶啦 嘛 ，A 米收翻卡卡噶啦。 唔系啊，艾森搭迪装几好啊，呢个组合都 一路一乱 啊，唔错， 系意甲系够。打嘅，咁啊睇下系咪坚噶啦，咁啊好啦，咁啊讲下 长波啦， 长波 系啦，喂我哋 曼联啲收购未讲喎，咁啊讲埋 讲 曼联啲收购啊犀利啦，呢个礼拜点解要摆压尾讲咧？因为实在太多啊，讲传闻啊，唔系开坚噶，唉，我哋个领队咧阿莫耶 B 啊，真系，所以嗱，我冇话错噶，即系佢真系唔系低嘅。佢係唔撚知自己低嘅，咁佢勾挺嘅佢都做埋啦。咁啊，講下今個禮拜莫耶 B 去邊度先喎？咁啊，踢完場小人師之後咧，12號咧就去咗意大利睇波。 哦， 睇祖雲達斯對加利亞里4-1嗰場啦。 勁啊！ 跟住喺意大利留咗兩日。咁啊，跟住14號咧就去睇法國杯喎。PSG 啊對波爾多。睇完之後呢，嘩，又飛返意大利 ,15 號呢再睇埋場意大利杯，拿波利就對亞特蘭大，嘩，直情好似我哋去歐遊。 睇波團， 咁係放假。 呢個堆裏面就傳咗幾個人， 仲有咁自己睇唔曬，派埋飛鴨仔就過西班牙，就睇埋嗰場西班牙杯，就係、是、華力簡奴就對呢、這個啊，唔係西甲嗰場補賽星期一嗰場1-0，好似1-0贏基達菲嗰場。咁啊，華力簡奴對基達菲咧就飛鴨仔睇。咁啊，首先有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咁你曼聯嗰啲 scouting 係做乜嘅咧？咁仲有咧就係、是、咁買人嗰個 Woodward 又去撚咗邊咧？嚇、啊！即係而家嗰啲曼聯嗰啲高層啊，或者即係好咧，即係我都搞唔明啊！即係我哋曼聯等都搞唔明，真係。咁、啊，總之就去睇咗大扎賽事啦。咁嚟緊自己有場大戰。咁我唔知佢交俾邊個，交俾傑斯係嘛？交傑斯啊，你嚟幫手睇完啲操練啊，我去睇翻幾場波先咁樣。咁啊，咁啊，呢個就係呢個禮拜莫耶 B 做咗嘅嘢啦。 好， 自己應該做啲嘢，佢又唔撚做。 唔係，我幫你總結一下頭先。 唔係啊，呢個 B 就係、是。 唔係，我幫你總結一下咧，喺 力有不逮嗰啲嘢咧，佢就走嚟做啊，做出嚟又吃力不討好。咁呢啲就係、是。即係你啲 B 座，係 啦。 呢個頭先個旅程裏面咧，就傳咗幾個球員㗎啦，大部分都係中場嘅。嗱，首先就祖雲達斯咧，就數翻就係阿普巴啦，回購啊普巴。 係 OK。 喂，補充嗱，等不如等我講啦。第一場波12號佢對祖雲達斯嘅卡利亞咧，傳聞啊就話佢睇三個球員，一個就係普巴，一個就係維杜，一個就係馬切斯奧。咁咧，先講呢場波咧，就真係即係直情係笑爆嘴嘅。咁首先就係頭先阿 Steven 講啦，回購破百嚇。咁、啊、我諗前意大利啲人就即係俾足面你啦，你低你翻翻去英國呢邊低啦，就冇過嚟低啦。你老母，你嗰件係 free transfer。是你上一手嗰個有眼無珠，然之後走咗過嚟我呢度，依家同我買翻，跟住即係你明唔明啊？因為佢一新人都未攞過4000萬磅喺手，佢唔知點買人，佢真係諗住4000萬磅啊，俾曬你啊，你俾翻件 Popa 俾我，俾翻件 Popa 我咁樣，咁啊呢件已經係笑足全意大利㗎啦，嚇、即係咁，然之後跟住就咁又，然之後隔咗一陣又有傳聞、哦，就唔係我係嚟睇兩件嘅。Popa 加維杜，即係如果你係乾地，你係咪想屌柒？唔係屌柒佢都懶啊！你咪傻噶？ 你咪傻撚咗啊！ 你走嚟拆我對波骨，我同你有咩恩怨啊？ 咪住， 屌你老母兩件事， 唔 係 啊！ 你無啦啦一月走過嚟拆我對波， 你佢而家唔係諗住拆， 我同你好熟， 佢係就係覺得 係咪先？ 你做乜撚嘢啊？ 你做乜撚嘢啊？究竟 佢就覺得係好似喺天橋底咧，我頸條天橋底嘅筆，你又撚樣做乜撚嘢？揾個阿婆幫我打小人啊！我撚鳩啊你！ 咁你真係好撚好笑噶，所以話叫親阿 B 嗰啲人係好撚恐怖。我真係奉勸大家唔好識一啲朋友嘅阿 B 啊，即係話俾你聽。跟住嚇，喂，好啦，啲人笑鳩嘅，啊，唔係，我睇埋你第三件馬切斯奧，嗱呢件冇乜點出啦。OK， 咁呢件啊， 好似合理啲， 好似合理啲嘅。OK， 咁但係呢件啊，唉，算啦，今日都唔夠時間講。如果呢件啱喺英超踢，我切。OK。咁但唔解，第日先晚再解釋俾你聽，因為今日唔夠時間講。好啦，咁啊過去呢個法國咯， 法國 PSG 對波爾多，咁好多人就 盧卡斯原來係 首先未開波之前，啲人收到風波嘅 B 過去王子球場，你冇嘢啊嘛？你睇二巴爾莫美，即係啲人真係咁，你明？我要解釋，即係啲人係根本以為是傻啊，因為你爭4000萬磅全體大牌，你明唔明？即係你明唔明咧？即係佢嗰啲就係好日都唔去 KTV 嘅，一入去同媽咪講：，唉、哎，最紅嗰啲同我立曬嚟。唉、哎，尋日翻工嗰件唔好攞嚟啊！18歲或者16歲嗰啲未夠正嗰件都唔好攞嚟。總之最紅嗰件，晚晚都有台坐嘅，咁你就攞過嚟啦。佢就係呢只嚟嘅。咁好多人就誤會去睇伊巴啦。咁但係佢都好彩唔係，咁咪亦都唔知係咪人哋 PSG 俾佢嚇撚真啊！特登嗰場波收撚埋個天花唔出，真係幾好笑啊！真係，哎呀，怕撚咗佢啊！直情係，即係嗰啲阿 B 嗰啲都好撚怕㗎，啲人都係真係。咁所以就後屘就擺翻啲副選出嚟啦。咁然之後就睇下，好似 Steven 講啦，原來吹把 盧卡斯。 啊，边个啊？ 卢卡斯 系咩？ 系 边个卢卡斯啊？ 阿老费揸唔赢嗰个咯，4500万买个靓仔。 话我收到个风系巴斯道利喎、 啊。吓、啊，我收到 巴斯道利喎、 啊。我收到系卢卡斯喎、 啊。系咩？ 系啊。 O K， 咁啊，是但呢两件啦。 是但啦。 咁啊，俾人哋都俾翻个板你睇，咁啊，巴斯道利就有入波嘅。咁啊，呢件就系又系打得唔开心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又系唔够时间讲。 嗯。 你买呢件翻嚟咧？又是災難嚟嘅， 呢兩件都是災難。 希望唔好成事啦。阿根廷兵非常情緒化，即係好似當年迪維斯嗰啲咁樣。你呢個咁嘅阿 B 哥，自以為能力好大，駕馭唔到，翻嚟咧就另一件華朗或者係迪維斯，或者係俾曼城叫埋走都仲得。實開始嘔血。咁啊，跟住仲有咧。第三場就去拿波里，就睇拿波里對亞特蘭大。喂，呢件佢睇乜呢？我真係唔知喎。 知啊，我知。 我唔知喎，呢件睇咩呢？ 鹹石。 哦，啊睇鹹石。最大嘅都係一樣紅牌股攞出嚟，即係咪？嗱，即係就係咁樣啦。 嚟緊嗰場對西班牙都，去西班牙都係睇件最紅嘅。 O、okay, K， 啊，佢都算俾面雲家，佢唔係睇件黑股一啊。屌，咁啊都睇件鹹石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仲有就係咁啊菲立仔過去呢就睇兩件啱嘢嘅，菲立仔似返個人啦，咁啊睇兩件啊，一件叫蘇尼古斯，咁啊仲有一件就亞力斯加維斯，咁啊兩件華力簡奴嘅高大，一件高大中場，一件高大中堅，咁啊睇呢兩件。咁而家好啦， 仲有一件， 仲有咩呀？ 仲有一件就係拉傑迪。 哦，拉傑迪都有啊，哦都有。 西維爾， 我收唔到風喎、啊。 西維爾， 哦 ，OK， 全部都中場啊，其實咧中場，同埋西維爾最大牌都係拉傑迪， 同埋有好多 都係 中同側擊咯， 係啦，咁啊個價錢咧，即係逢喺啲紅牌股嘅價錢，都係講緊由3000到4000不等， 係啦， 一次過。 除咗加利仔睇嗰兩件咧，嗰兩件就1000几百啦。 菲立仔嗰兩件就唔係嘅，就冇咁貴嘅。大家睇親嗰幾件咧， 莫耶 B 就全部都講緊三千， 即係咁樣啦， 3000六， 即係 四千。 嗱，我同阿迪一齊去唱歌咪，阿迪你啊去新巴都好啦， 嗯， 我啊去麥林，即係咁樣。大場我嘅 係啦， 細場你搞掂佢，即係咁樣啦。咁就而家大抽同曼聯楞起嘅，喂，仲有啲就仲有包括埋多蒙特嗰兩件啊，萊斯啦，同埋呢個傷緊嘅古道根啦。 係啊， 哇！一楞起成周咧，誒、哎，仲有皇馬有件乾炒 啦。 哎呀，你话如果买晒返嚟呀 2亿个。 点止呀多人个摩连奴啦。即係我觉得我提议阿 B 就係你不如咁啦，你搵老细先啦，你咩木球员都冇得搵，你搵咗个老细先。你搵咗条水喉返嚟先，4000万真係唔够你咁买返。咁睇下点啦，仲有10多日。咁究竟系点呢？我话俾你听，即係攞嚟赌你都几捻麻捻烦啦，真係。系啊，即系 我 都有排你估啊！ 我估买唔到，一件都买唔到， 系嘛？ 一件都买唔到， 唔系买唔到大镬噶、哦，买唔到佢真系一定一件半件，佢一定要买翻嚟噶。而家问题系边件嘅？ 我觉得一件都买唔到。 唉，真系好好笑。咁啊，讲翻 场波啦， 场波睇你喂，试下唞 下。先问我唔知道，因为有样嘢要问一问大家，究竟曼联个伤兵个 list 系点啊？ 咪两件冇咗咯， 都系前面两件冇， 冇呢个 云 佩斯啦， 亦都冇 呢个朗尼啦。朗尼咧，我觉得咁样少少吹水成分啦，或者会出嘅。咁但系就而家佢就话 有冇咁精灵啊？ 我都系咁话，当咗佢系老闭咧，以前就呢啲系吹下水。咁但系阿莫耶 B 我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即係你有兩件咧，就肯定唔出得嘅，一定係雲貝斯啦。 嗯， 朗尼就少少好些微嘅機會可能會出得啦。 嗯， 咁你當佢最大機會就係冇兩件啦。 我聽到嘅消息就係朗尼應該係留翻嚟打聯賽杯嘅，係 嘛？ 係 嚇。咁、 我講一講啦，就暫時而家睇到最 update 嘅傷兵名單，曼聯咧就艾夫拿有機會出唔到，伊雲斯同費殿南應該 OK。朗尼、杨格、宗师、爆炸头、兰尼、云佩斯，全部都唔得。 嗯，咁啊，好简单啦，个就 喂， 咁你講下先啦， 熄牌啦嗰陣， 係 係你答下個網友啊，阿 Liven Moore 都有講過， 嗯 ，Liven Moore 就 傑斯仔首領，萬反萬友咧就講到我哋周日對車仔咧就輸硬咁，唔該你分析下可以點排陣？ 前面好簡單啦，小豆搭住阿邊個啦，搭住阿韋碧克啦，跟住左邊贊奴沙，右邊就係、大舊佬啦 ，OK， 華倫西亞冇傷啊，中間卡域克冇傷嘅話就會搭住 Kavery 啦，跟住拱翻中斯打後打翻個。打翻個打翻個中堅拍住伊雲斯 ，Smalling 可能打右邊，左邊就揾噶，揾啊左邊揾孖仔頂啊，可能係啩。 右邊孖仔。 右邊孖仔咁就移伊雲斯打左手邊。唔知我諗唔到啊 ，Smalling 中斯同伊雲斯點樣擺咗？ 中斯都話傷落。 中斯傷。哦，咁就一定 Smalling 打伊雲斯，咁即係左閘就唔知擺邊個。如果你咁樣問我，左閘就真係唔知擺。 仲有冇人有意見？ 冇意见， 唔系嗱，我答 Liverpool 咩话 ？Liverpool 啊 ，OK， 唔系 Liverpool 啊 ，Liverpool 咁啊 ，Liverpool 啊，首先咧，我就唔同你讲摆咩人啊，跟住你成日头先都讲晒，其实有限嘅人选俾佢拣啦。首先我第一样嘢啦，如果你话阿莫耶必有听呢个节目，第一样提佢啦，唔好以为上一场你对史云斯嗰场踢得好嘅赞奴沙啊。或者你前面嗰個攻擊組合贊奴沙加卡加華加埋 Welbeck 係喺呢一場波裏面可以發揮到個 相同嘅效果， 相同嘅效果咯。即係上一場波有一個人係好明顯成場波打曬嘅，突然間好似食咗藥咁嘅，嗰、個就叫贊奴沙啦。 嗯、 但如果你諗住 rely on 一個僆仔，又用翻同一招。喺對車路士，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咯！即係完全我唔覺得可以好似上一場咁樣可以發揮到出嚟咯。咁作客去到車路士 ，OK， 贏面真係唔大嘅。即係我覺得你近況就OK， 你睇往績當然啦，兩隊都唔失禮嘅。OK， 近六七場波，自從輸完俾史篤城，我記得車路士都係。六场波应该是五胜一和 ,ok, 跟住然之后呢有四场是 clean sheet 的 嗯 是比曼联更加恐怖。咁仲有就是你明显大家明眼人你有识睇波知道啊大佬。对车仔是即是阿摩佬话调教就调教返嚟㗎啦嘛。即是个失球率首先降低咗好多啦。 冇错。 Okay, 有多之前喺史篤城之前见到嗰喺史篤城嗰場之前見到嘅啲問題，喺呢六場波係已經見到有好多改有明顯嘅改善啦。咁仲有就係呢場波用波嘅一定係車仔用嘅時間係多好多。 嗯， 你睇到譬如話，我舉一個例嘅就係上一場，譬如話你睇上一場車仔對邊隊啊？對 後城， 後城作客後城， 其實冇乜機會嘅上場波。OK， 但係大部分嘅 possession 喺曬佢度。即係學阿獅子成日講，波 winning 嘅又喺曬車仔度嘅，咁佢有一兩個可以起死回生嘅，有啲好似夏薩特呢啲咁樣嘅，一兩腳就可以搞掂你。所以如果你完全冇做功課，如果阿 B 哥冇做功課嘅話，喂，又係咁撚樣打法咧，你死得嘅 ，OK， 鬥功啦，又或者你好 believe 你前面嗰個所謂。小朋友進攻組合係 work 嘅話，你死得啦！個問題就係話，你可唔即係會唔會做一啲調整咯？譬如話，又係首先將十一個球員，我無論你出邊十一個都好，個 mindset 要擺翻防守，係個防守性係強好多啦，密集翻少少啦。因為你今屆見到好多曼聯嘅賽事，其實係即係。大家球員與球員之間的距離好長嘅，其實拉到好開，因為佢要打啲拉闊球嘅，即係拉用利用球場闊度嘅波啊，跟住兩邊側擊啊，你呢啲全部都忘記曬佢啊。OK， 呢場波好簡單，打曬擦鞋仔波啦，費查卡域克嗰啲你要擺翻曬出嚟啦，大舊佬都要擺出嚟噶啦，大佬唔爭在啦，你話點樣場有得出噶，但係大舊佬就唔好講咁多咯，即係全部係。全部係打手啦，跟住然之後有睇有冇餐市囉，冇餐市你就冇餐市就等囉，就一定係咁樣踢法，你冇得搞，因為你條中場真係唔夠人哋搞。 係。 係啊，即係我諗到嘅大致上係咁樣囉。 鬥妙個波囉。 係啊，冇得偷雞㗎咗喎大佬。 冇乜得打。 吓、 啊、冇得打呢場。 去到車仔，我真 係諗唔到一個贏嘅方法咯。 係啊， 即係譬如你對阿仙奴嗰場波，我仲可以提供到一個贏嘅方法俾你，嗯、但係呢場波咧我都諗唔到。 都唔係冇得打嘅、啊，你當自己一隊中游隊咪有機會咯。 唔係啊，你 underdog 嘅時候， 佢都會輸俾中游隊。 你 underdog 嘅時候都好，個問題係你而家嘅即係曼聯最弱嘅就係、是。你喺中間俾人打到入去嘛，即係唔係兩邊啦，已經唔講兩邊啦 ，OK？ 咁你曼聯從來喺老費時期都好怕嘅中間打入去噶啦，咁你莫耶斯嘅係將呢件事更加 worse 咗嘛，因為個中即係防守中場嘅力度個三閘線位唔夠噶嘛，長期都，咁你變相嘅就係話你對住一隊車仔 ，OK？ 你見到噶，哈薩特、奧斯卡點都好，甚至後備搏殺嘅維利安，你見到有制撳，第一、第二嘅係呢扎人。全部可以同你中間打入去嘅，咁你冇乜得防嘅。其實你就算話 ，OK， 你同佢鬥搶鬥攔，佢又唔係唔同你搶。 唔係，你肯做防守，起碼係第應該係你成功嘅第一步先咯。即係問題就係話，你見到嘅就係、是、我哋大佬，我哋呢喂好多場波，你見到曼聯嗰個防守今屆唔會俾到人有咩信心嘅。咁、 嗯、 你問題就係話可唔可以係即係有冇機會喺呢場波裏面執好咗個後防先啦、 啊？嗯， 咁然之後其實唯一贏嘅板斧，我諗你都係擺一至兩件嘅快嘅喺上面喺前面偷雞嘅咋、嗯，即係冇乜有得喐嘅。咁韋碧克啱踢呢場波嘅，我覺得呢場波可以試下擺韋碧克多過擺小豆打正選嘅。如果你問我，咁啊即係我自己嘅睇法。 但係冇人擺嘛，而家 咩 而家冇人擺嘛，前面擺兩件都。你冇人擺㗎， 唔需要擺兩件㗎。你唔係佢一定，你要明白啦，佢啲思維一定係會用翻扎奴沙㗎。 我都估到佢一定係用扎奴沙。 咁你咪扎奴沙搭韋碧克咯， 大 家話收翻後備咯。咁、嗯、然之後就擺翻多少少係即係中後場嘅，即係中後場嘅球員就擺翻多啲，同埋做翻啲功夫啦，打翻密集少少啦。咁你呢個或者係可以蝦得到車仔嘅，因為今屆車仔都係。喺史篤城嗰場之前，好多波成日都係輸防反噶嘛，咁、 嗯、 我希望佢呢個毛病喺舊病復發咯，即係希望佢。 但係曼聯係咁咯，曼聯冇乜高波呢範啊，大撚王。 係啊， 中游贏到車路士原因都係因為佢哋嗰啲有啲高波掉入去啊嘛。 好撚大鑊㗎！ 即係如果 範波都 我就講，如果要 set 一個戰術，唯有係將嗰個成個攻守嗰個攻防線褪後少少、 嗯， 然之後擺多少少中場球員。 唔係你進攻嘅範數已經係單調得好緊要啦。即係問題係，如果你仲係繼續場場都係將啲波全部係分兩邊嘅、嗯，你即係譬如話你嗰日譬如話咩啊？對史雲斯嗰場啊，二比零係嘛？二比零啊嘛，嗰場波。 嗯。 第二球波啊，如果冇記錯，你睇到啊壽司仔啊，你自己翻去睇翻嗰條片啊。阿壽司仔嗱，嗰場波咧就係史雲斯個龍門掟個波出嚟，跟住然之後咧去到未過中場咧，阿讚奴沙截到就輕輕懟翻俾阿壽司，懟翻俾壽司之後咧喺呢個進攻路線嘅右手邊，佢懟翻俾壽司咧，讚奴沙就走就喺右邊就直落走落底啦。啊！你睇到阿壽司仔嗰個眼神咧，就好代表今屆曼聯嗰啲進攻模式。佢又望中間， 冇人， 冇人， 系啦， 望咗兩嘢都冇人，只係得一個，淨係得一個韋碧克仔個禁區頂度喺度滑走嘅啫，佢冇入攝噶，因為然之後後邊中場就冇人冚上嚟噶，咁去到最後嘅選擇就係佢亦都係要俾翻右邊嘅扎盧沙，然之後扎盧沙就出個波，出翻出嚟咧就。然之後咧就記唔記得嗰個波就唔知啊艾夫蘭唔知走上就走到上嚟咧就撞兩撞，跟住撞咗個波俾韋碧卡就怪腳入噶嘛，冇乜組織嗰個波。你就睇到今屆嗰啲波就係咁啊，唔知點解嘅喎？呢、这個即係多唔知係咪阿 B 哥嘅 instruction 咧？中間即係今屆你最大問題就咩？你好多曼聯嘅中場嘅球員咧，淨係做一啲截擊啊，或者進攻係好少參與，或者中間。小組直情全部欠曬冇曬嘅，即係呢個就係今屆曼聯個特色。個進攻範數真係唔多， 亦都係英超最典型嘅中游模式咯， 最簡單嘅模式咯， 最簡單模式咯，即係將技術球員放兩邊。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呢場波咪， 但係你即係我再贈一句咯，你如果你係諗住再 rely on 兩邊側擊咧， 冇數嘅呢場波。 唔係，首先如果呢場波戰術上嚟計，我就覺得應該唔出小豆添，啊唔係唔出呢、這個鄉村真司添，因為根本就唔啱踢， 唔啱佢踢， 因為佢係唔可以獨自突破噶嘛。 係， 如果你要將條防線收得後，你如果擺鄉村真司，其實你係浪費咗佢，因為佢一攞到波，佢一定要人交。 係啊， 咁你 因為你冇小組，其實唔啱啊鄉村。 即係你變咗嚟計，你亦都要係唯有係。车路士唔要 possession 嘅，你咪同佢斗唔要咯，唯有系咁样样咯。然之后你俾翻个主动权车路士，你不如再将啲防守执物个中场，佢尽量喺禁区前完成晒所有 做多，又系其实相类似亚技嗰场咯， 系 尝试做多少少 interception 嘅嘢咯。 但 唔好，但系话俾你听，未必咁样系 work 嘅， 系啊， 因为车仔比阿仙奴老练好多啊个中场，即系打阿仙奴嗰场，你见我好大大声话俾你听，赛前。intercept 佢就贏嘅機會好大， 係 或者唔一定唔會輸給 他。但 係 如果 但係對車仔唔係一定 work， 但係你都係要咁樣做。 但係如果你俾奧斯卡啊、哈薩特嗰啲入涉到入去禁區邊咧，咁就大撚鑊噶啦。 係啊， 所以你就要睇下個中場，你要開始要布防噶啦。 冇啊，其實睇自己嘅咋。即係問題就係嗰個防守能力夠唔夠？咁有冇咁嘅防守能力去抵禦？車仔個進攻啦，呢樣嘢係講唔埋嘅，即係要去到開波你先知道。即係如果你正路問嘅估嘅就係、是，真係頂唔順嘅。你特別已經喺艾夫拿嘅嗰邊就已經死得啦。你睇今屆對對都望緊住艾夫拿嚟。 不過唯有一個心理因素咧係比較著數啲嘅，就係、是、如果曼聯真係同車路士撇咧，波連奴係可以上半場同你撇完嘅。撇完咗上半场去嘅、即係呢个唯一嘅心理因素着数在你可以捉到嘅呢条路囉。 但係会比第一循环又会唔同咗囉。第一你知道即係第一循环季初摩鲁作客 ,ok, 佢我哋都讲过嗰场波嗰场波和波系摩鲁自己攞嚟㗎嘛。咁呢场波睇摩鲁啦，但你唔觉得摩鲁而家个心态是会放过你喎， 但是你近 亦都唔， 但你近 冇能，佢都冇空间去放过 你。但 你 车路士近呢几场嘅战绩亦都系相对上系下半场先开始咁滞啊嘛，咁其实呢个上半场应该都，如果佢肯和咧，应该几稳阵嘅。咁啊，关键上要睇下个下半场点样发生啦，就真系要。 系啊。咁啊，即係我諗大致上我哋個預測係咁樣啦。 讀少少網友嘅資料啦，咁就曼聯最新消息呢，就係官方嘅 Twitter 指朗尼已經復操啦，但係 兜浮㗎。係 啊，兜浮緊嘅。 佢係話佢狀態唔夠㗎咋。咁所以我就同你哋講係有少少機會啦，或者佢會唔會擺後備呢？咁你如果 客鬼都可能會嘅。 係啊，即係仲係呢個亦都係因素啦。我真係唔相信冇朗尼同埋呢个云贝斯嘅曼联可以赢到车仔咯， 系啦，咁啊头先你讲啦，朱哥不如就方莫耶斯指望佢下个礼拜可以复操。另外伊云斯咧周中系踢咗一场 U 廿一嘅，咁另外咧车仔喺赛前嘅记者招待会里边咧，摩连奴就话咧林柏特已经复操，有机会出嘅，伊云路域咧就伤出咗。咁最后呢就係、 是、个领队啦，其实讲多几句就係、是、你睇到呢个礼拜啦，头先佢讲咗啦，莫耶 B 就係选择乜都睇唔到我出去睇波 ,ok,、但另外嗰、那个啲心战又嚟啦，你一摩佬嘩大佬喺礼拜初同啲记者讲㗎，我收到风，其实我成日同黑佬辉食饭飲茶㗎，我知道啊，係啊，佢哋個 dressing room 係有啲唔妥啊，嚟開始玩呢啲嘢啊，即係最典型嘅摩佬啊，賽前啊，咁佢真係啊，佢係想贏呢場波，想要呢場波啊，所有嘢已經係出齊嘅。 撇除呢啲心戰之外咧，另一方面大家要留意嘅就係、是、車路士今屆嘅主場成績咧，其實係僅次曼城嘅啫，佢係、打十場咧係九勝一和。咁所以 曼联都系九死一生㗎啦。 啊，以曼联今届嘅 攞到一分，我觉得当赢啊， 攞到一分当赢， 攞到一分当赢，系啊。咁啊，仲有咁啊，冇啊，差唔多系咪啊？喂，啲时间就差好长咯，我哋就登住先啦。一人仲有咩记得讲再讲啦。咁啊，有冇人负责读一读啲登先？ 好，等我嚟读啦，等一阵先啊。好，登，先系 cheap lap 啊，车仔对曼联。半全场主 Trump 卡 ,ok, 跟住新特兰对修咸顿，顿让球主客和受让主胜，史云斯 對熱刺入球勢，另外維拉里爾對艾美尼亞半場主勝 OK。然之後獅子就係車仔讓球主，利記半場大，墨爾本勝利客勝 OK。慈山曼城對卡迪夫半場入球大，祖雲達斯對森多利亞半場入球勢，車路士對曼聯讓球要曼聯，咦 ？OK， 受讓半一啊，曼聯馬會係，所以要曼聯。OK， 跟住師兄貼士，曼聯讓球主客和客勝春卡。好，跟住等等先啊，仲有哇呆咗 ，sorry， 其实唔够时间，希望阿师兄可以讲下佢嘅见解 嘅，吓，佢得一个见解嘅啫， 系我又还全 讲咗啦，师兄讲咗啦，系咪？转咗波路啦，开始贴一场。因為登得好過癮啊嘛， 佢係咁登，咁所以咧佢就繼續。 咁呢個唔係理由嚟㗎，咁你一場係點解要揀呢一場咧？唔係，我又還傳啦，希望俾阿 佢捧車仔嘛， 講翻嚇， 佢捧車仔嘛，佢捧車仔 ，OK， 佢所以就揀對， 即係都係迷信嘢嚟嘅啫， 迷信嘢嚟嘅， 得 OK， 好，我估計阿阿師如果唔啱，你星期二好波桑補充下， 好， 好，跟住然之後夏薩特車仔主勝。跟住睇下先，系啦，车仔主胜，系啦，冇其他嘢，嗰啲唔系嘅。跟住就仲有 EV， 我揾紧啊 ，EV 我帮你读啦、啊、，EV 就系、是、英冠米杜士堡对齐顿，钦卡主胜，诺定咸森林对布力般主胜，华素尔对宾福特客胜， 仲有冇？ 冇啦，到我哋。 好啦，到啊，好，我哋四个，咁啊，边个先？冇我先啦。 点解啊？ 吓，边个先啊？ 我先咯，冇所谓，我先啦。我今个礼拜就同人撞得几密下嘅。咁啊，首先就系车仔对曼联，我要主胜。咁跟住咧就有场荷甲，其实荷甲应该叫大波嘅。阿即士对燕豪芬， 系。 咁我要阿即士。 嗯。 咁另外就系曼城对卡迪夫，我要让球。主客和嘅让球主胜，仲有一场四场嘅，仲有一场就系、是、我同阿 EV 一样今次，因为咧布力般周中打一场足总杯， 系 呢四个礼拜要对洛特咸森林作客咧，我都系觉得佢会输，所以我都系要洛特咸森林。 Okay, 四场 ，OK， 好，咁啊，的哥有冇 ？Sorry 啊 ，Sorry 啊，忘记啊，等我一阵啊，得。哎呀，今个礼拜唔揀英超啊，英超真係完全冇揀。好，全部都係意甲，基尔和对帕尔马要和 ,ok, 跟住然之后亚特兰大对卡里亚里要和，跟住然之后係乌迪尼斯对拉素都係要和呢场参卡。 哦 ,ok。 三场和啊，意甲。 ok, 帮卡妹读咗先，就三场。新特兰对修咸顿，佢修咸顿赢。侯城赢呢个诺域治，佢要揀侯城。史云斯对热刺，揀热刺赢三场。咁呢我呢咁样就诺域治对啱咪唔要呢场。韦斯咸对纽卡素，我要纽卡素。水晶宫对史督城，我要水晶宫赢同埋势。 嗯，留意一下就啊，韦斯咸就卡劳尔就复出咗㗎吓，咁、 嗯 啊、可以留意一下呢位球员啦。 亦都留意一下水晶宫呢其实近呢五六场呢都系开势，同埋、 嗯、 呢如果赢波通常都系 clean sheet， 同埋呢佢输大呢系对强队，但佢对曼城都仲系开势嘅，佢系输俾车路士先系输一比二。 系啊，所以近况佢都好翻好多。 所以其实佢个因为佢始终系以前史笃城 上个礼拜就Punch on 射嗰球十二码经典啦。 佢始终系以前史笃城嗰个领导，我成日都唔记得嗰个叫咩名 啊？佩雷斯咯， 系佩雷斯，系佩雷斯。咁佢做防守真系非常一流嘅，即系同埋真系有机会会偷到鸡赢呢个史笃城。 好。咁啊，我本来揀意甲嘅，不过的揀咗，我跳返去揀英超先。咁啊，呢个礼拜其实好易揀啦、啊，阿仙奴赢富咸，利物浦赢阿士东维拉，曼城赢卡迪夫城 ，OK， 三场未完啊，四穿一，唔系揀四场，唔系四穿一 ，OK， 車路士贏曼聯啦 ，Trump 卡， 跳你啦， 跳你啦，你睇你班仆街想邊個死先？咁我希望啦，有始有終啊，繼續燈神。 咁應該係和嘅可能。 咁贏緊嘅頭嗰三場真係，阿仙奴贏緊富咸啊，再講利記真係贏緊亞視東維拉，曼城又贏緊加力夫啊，真係。系咯，系争拉屎嗰场，拉屎嗰场都， 我唔 系 好 紧紧地嘅， 我唔系好想拣。 OK， 好， 系啊，喂，好，咁啊， 仲有冇一度？ 最后啦，讲翻少少嘢啦，咁啊，OK， 点子冰冰，听晚就会九点半上嘅 ，OK， 咁啊，各位留意住啦， 系， 咁就今年农历年嘅时间就头先第一节都有讲过，咁就31号初一嗰日咧。暫時就一定係足球頻道就冇直播嘅，咁有冇節目呢嗰一日初一呢就下個禮拜我哋會公布啦。 好 好 好，跟住讀多一個，讀多一個呢、這個我覺得值得讀嘅就係關於西甲環西亞。Oscar 就話傳聞環西亞嘅債主啊 Banker 係嘛，收到林榮福德州太平洋集團同埋卡達爾投資局三份報價，就睇下而家未決定賣俾邊個。 梗係賣俾卡達爾。 我想睇 Oscar 呢 ，OK， 我又想回應一下少少啦，雖然時間都 over 曬。上個禮拜咧，佢就認同我哋講，佢唔認同我， 佢唔認同你啊。 預測嗰個啊戰況嗱，最後0-0。 嗯， 其實我同你講，一人啱一半嘅，即係馬體對巴塞場。如果你睇翻上半場，我啱嘅話俾你聽。我唔係忽略咗嗰條爛仔中場啊！但係我諗多阿 Oscar 一樣嘢嘅，我係覺得就係話嗰條爛仔中場係有級數嘅，係發唔發揮到咯。咁上半場真係發揮唔到嘅，但下半場咧又得喎。咁啊，終於就開一個和波啦，和波好多人中啦，我記得阿師兄中啦，仲有好多個都中。咁啊，唔係我錯曬啊！但我亦都话俾你听，我諗嘅时候，我唔係冇諗过呢样，但係我亦都冇错晒，因为我觉得就係、是、我都係坚持嗰句囉，今季要用住个波去做，或者迪亚高哥斯达打嘅嗰种，佢係打唔到好似法加奥嗰种快攻㗎，其实佢唔係好太得㗎。咁呢一种其实係蚀着㗎，如果你对住巴塞，因为真係有级数，同埋你出到嚟真係会怯㗎。因为你对住嗰度係巴塞隆拿。咁、所以呢一人啱一半啦，但係多谢佢嗰、那个一大篇嘅預測嘅，其實呢個咁樣 唔係同埋嗰晚係踢出嚟係真係見到馬體會係真係唔要 possession 嘅， 係 咁亦都證明咗三番四次， 唔係佢係佢要唔到啊！我想講， 我覺得佢刻意要咯， 係咩？我覺得佢， 我覺得如果你巴塞對咗咁多場，其實理論上嚟計要搞掂巴塞咧，就真係唔好同佢。 我只係咁講，驚一。我唔覺得佢刻意唔要，佢係要唔到。但係咧，佢有準備，佢要唔到嘅時候，佢點樣做？因為亦都慣咗咁嗰個踢法。但係咁講咯，佢攞唔到個 possession 嘅時候咧，佢就冇咗啲快攻可以做得到咯。咁、上半場其實佢係有少少瀨氣嘅，但下半場定翻落嚟咧，巴塞又唔係太鋭啊，咁所以咧就大家掟翻雲咯。咁仍然係50-50啊。 係啊係啊。 我哋今個禮拜冇乜時間講西甲，咁所以嗰邊亦都要留意住啦。咁呢個多謝阿 Oscar 先咯。 我要多謝 Oscar 嘅，因為其實除咗阿師兄之外，我諗佢係另一個，我諗喺我哋個 Facebook 裏面呢對西甲係最有留意。 係啊， 即係我哋都要多謝幾位網友啊，包括即係對西甲又好，或者諾力斯對德甲。 其實我哋好中意 佢哋俾到呢啲 information 我哋嘅。 即係唔好話我偏心啦，我好中意呢啲咁啊，即係呢一類型咁啊網友啦，即係有自己見地。或者賽節，或者聽完我嘅節目，喂唔認同我哋嘅，寫翻佢出嚟，咁大家其實咁樣好玩嘅。 我記得舊年 Oscar 都講過，就話希望你足球頻道咧，即係唔使多。啊，有翻幾分鐘講下西甲，佢已經好開心噶啦。 哦，咁而家我哋而家有翻成個節目啦，我哋交俾師兄啊嘛，大佬。 真係， 師兄又可以，唔係師兄，我都知道有時好波雙咧，就大家又會集中，又會比較 集中個三隊啦。 英超啦，咁但係我諗慢慢啦，比較 都唔係㗎，都唔係。 其實寫西甲都多㗎， 都多㗎。係 啊， 佢有一節係講翻歐遊咯。 我哋呢邊講最專嗰個係佢， 係 啦，因為我哋有時都未必睇得曬咁多嘅足球賽事，咁我偏中意睇德甲同意甲多啲嘅，咁所以就總之大家我哋盡量照顧到大家啦，好嘛？咁時間差唔多㗎咯，星期二晚就留意阿師兄㗎咯。 OK 好啦，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